古语有云：唔嫖唔知身体好，唔赌唔知时运高啊！ 关咩事啊？屌你！一个无定向、无主题嘅节目， 无主题听翻啦，咁声水。 一个冇既定主题、斋吹水嘅节目， 仲有咩？ 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嘅男人、男仔一齐上嚟吹水，广东广西。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同你乱噏一趟。 咁多意見，使唔使嚟多聽？ 大家好，我是何故，祝大家聖誕快樂 ，Merry Christmas！ 開始最後一節的點子冰冰， 你不要說錯大佬， 你說得好 笑，點子冰冰 那一秒停頓是要想清楚究竟是什麼節目， 是有台的節目還是 本台的節目， 本台的節目最後一節的環節就是由鮮牛粉果說去日本之旅， 咁其实 呢个横靓横全 系啊，横全突然间交俾我，红都红唔定个波。 你中话咩嘛？十二月每个月出一集新节目嘛，单刀横全先叫东瀛游啊，粉果主题独立山脊。 系啦，咁讲翻之前上次录音之后咧，咁就去咗旅行啦。 真系 哇，你咁认真噶你？ 系啊，大家认真，我唔认真啲点得啊？ 咦，咁系咪算系北上频道嘅另一个北啊？另一边嘅北，边有啲嘅？ 即系其实系有一日行紧街嘅时候， 就见到好多女女。 女女呢啲就唔讲啦，食嘢就唔讲啦。 讲翻欲火街头嘅时候讲， 即系唔系食食嘢就 好啦，食嘢就有食唔食先讲啦。 食嘢我就喺有食唔食。 佢咪喺日本有食唔食咯？对呢度， 我喺有 有得食唔食？ 系啊， 我喺有食唔食个 group 度都贴咗啲相嘅，系啦。咁呢其实最 哎呀你唔好生 气啦，我及咗你啦。 又得呀你想。 你想讲咩啫你。 係啦，咁有一日呢就喺间运动铺呢又见到一件阿仙奴嘅波衫，就係1971年攞足总杯嘅波衫嚟嘅。咁呢下面就仲有张相。嗰张相就係一个之前有讲过提过嘅人物，即係 Ryan 有提过人物，就係阿查理佐治就捧呢个足总杯嘅。 Uncle George。 係啦。咁嗰度呢就仲有几件衫嘅，包括白色友队嘅一件波衫啦，即係旧色嘅。有一件。 唔係如果以獅子嚟讲咪叫白狗皮囉。 好啦。 唔係白色衫友队。 白色衫 嘅友队啊。 白色衫友队。 唔 係 狗皮唔係狗皮。 唔係红色友队。 哦 ,ok,ok,ok。 咁呢就仲有一件66年洗。 绿皮即係嗰件。或者 橡皮。係啦。有一件呢就係66年英格兰捧世界杯嘅波衫嚟嘅。系啦，咁仲有一件就係赫特嘅波衫，我冇记错。 早赫特定边个？ 早赫特，就现代啲啦，嗰、那个就咁啊，几件都係非卖品，就摆咗喺橱窗度嘅。 你喺运动铺见到喎？ 系啊， 哇！你好成个历史博物馆咁啊，变咗。 佢嗰个成个橱窗都系一个类似历史，佢有好多，即系佢又有棒球啦， 系， 仲有好似垒球。咪即仲有好多運動嘅，我唔係好記得啦。 喂，咁呢張相，我想問一下會唔會擺喺我哋嘅節目嘅時候，你同時會 share 出嚟俾大家睇？ 可以 share 出嚟嘅。 係，咁我哋好似上集咁特別版咁咯，喺樓下擺個 column 擺張相上去。 係啦， 因為大家聽咧就好難想像到件衫係點。 唔係，咁啊有錢啲嘅廠友咧。如果去开呢、這 个，就飞去日本啦嘛，即刻 yen 平啦，唔使有钱啦，好抵啊，好抵啊， 系啊，系啊，系啦、啊，嗰、啊那个地方咧就喺大阪嘅，叫 Number Park， 就系南波公园， 喺南海铁路站嘅后面嚟嘅， 啊哈， 嗰度喺唔记得四楼定五楼啦，系啦、啊，咁冬天去就小心啲，冬天去嗰位咧都几当风下嘅， 即系南波公园嘅商场 嘅商场嘅 有四楼到啦，咁就睇下边度运动铺啦。 系好大间运动铺嚟嘅，就有一个好大隻嘅红人喺度嘅。 哦，好，大家留意一下， 大家就可以留意有钱嘅厂友 都唔使有钱，好平啦，好平啦，而家已经好平啦， 已经就好平啦。 如果冇钱嘅厂友咁可以点？ 咁啊， 咁睇我哋频道咯。 你要針對呢樣嘢啫， 唔係咁，我同 Ryan 都去完日本啊嘛。 誒得啦，知你兩個有錢。 係咯， 你唔使踢埋我出嚟啊嘛。 俾人抽咁耐，所以 好啦， 点都要拉 波咧，就 踢 咗去 Ryan 度啦。Ryan 日本之旅有咩讲啊？ 喂，我冇睇阿仙奴啲嘢。 东瀛游 part 2， 东瀛游我就系 去到日本，我好想睇波嘅，但系时间唔夹，冇办法。 系啊， 系啊。 你想睇咩？睇 J 啲定睇？ 梗系 J 啲啦。 唔系佢咪又我咁样睇啲非职业联赛啊？日 唔系我哋嗰啲叫做咧， 唔系因为 正式嚟讲叫地区联赛。 J 啲嘅第三级。 帮阿云家好似搵阿公事量咁样嗰啲高中嚟睇 啲咧，唔系 J 啲嘅第三级联赛就而家搞紧嘅。 哦，即系 第三 级 啊， 系开始搞紧第三级联赛嘅，系啦。 佢、okay. 啊，多谢你呢个消息啊，我就将佢剪翻落足球频道嗰度播出嚟。 系啦，唔系讲埋有食唔食，仲有唔系有啲食嘢，所以我系冇贴出嚟嘅，系啦。 你咁你喺日本啦， 咁咪即系意味住你即将会上一集有食唔食嗰度？ 好难啊，我都系比较劣食。 唔系啊，同样都嗰个监制啫嘛，虽然监制冇蒲头呢几集。 监制。監製好似好多個月都冇 蒲頭， 失咗蹤啊！失蹤的監製啊！ 監製，我想問監製去邊？ 監製已經唔理我哋呢個節目㗎啦。OK， 監製最新一句， 所以你見到你呢個節目係非常之鬆散同埋冇規律， 好似亂嚟啦。 監製最新嗰一句係話，連軒達神都俾人抽水嘛，咁就冇咗啦。 跟住就唔理我哋呢個， 有 我哋 啦， 所以又 嬲咗啊， 係啦， 抽軒達神水啊嗱。我貴過你的卡蘇拿 啊！但係自己大波但係又甩咗喎， 我知你我貴過佢得啦， 係啦。 喂 ，Ryan， 你唔好撇甩個話題先，到你東瀛遊 Part Two 啊！ 喂，冇乜啊你，我喂去完之後翻到嚟而家成兩個幾禮拜，我一直喺度執，就係好忙唔得閒去講啲其他。不過我都冇去影任何嘅運動鋪啊，唔似你咁， 唔 係咁犀利啦。去到日本都， 我係偶然地行過嗰個地方。 即係見到有個女走咗上運 動鋪，係啦，跟住， 見到先影嘅啫。 咁我冇計啦。咁 但 係冇女女去， 但你哋有冇感覺到係即係日本啦嚇？啲英超究竟係受歡迎啊定唔受歡迎啊？ 英超又唔係。 即係有冇見到人 著？ 不過而家冬天啦，唔好著球波衫啦。 受歡迎，棒球不嬲都受歡迎嘅。 棒球係真係，簡直係國民運動嚟。係 啊， 即係我有去夾資源，因為有。 我關心下咧，究竟我哋今年咧都有亞洲之旅啊嘛？咁去日本掘金掘得金唔金啊？定去大陸掘得金啲咧？ 邊個金字啊？我想搞清楚啲字眼係邊個金啊？ 即係港金梗係金個金啦。 即 係 邊個金啊？ 係邊個金啫？ 天竺純金 仲未講到邊個金啊，大佬？ 八兩金啊！未瞓醒嘅，而家第四節終於空出嚟啦，又多個未瞓醒嘅陰公。唉， 咁啊，梗係用讚嚟做單位嗰個金啦。 哦，係，唉，咁就明曬啦。 唔係，咁應該咁李雲家喺日本搞咁多年波，點都有啲要號召力嘅，我覺得。 唔係咁相對嚟講，你喺嗰度 咁你有公司咧？ 個問題咧， 街嘅時候你見到啲咩波衫比較多咧？ 咁又冇見過， 啲冬天啊，冬天 足球波衫真係少， 我知冬天啊， 反而棒球就有 棒球有， 但我估應該即係公司量依招啦，相應效應咧用完，今年都冇乜機會出場。 係啊，今年真係 咁，所以其實應該出年就唔會再去日本啦，去繼續去祖國啦， 香港咯， 香港 啦， 個大農場整翻好未啊？ 應該整翻好啩？ 要大整喎，遲啲。 誒，仲有成大半年，樂觀啲望下先咯。 開咗第四節節目，完全未入題，吹咗十幾分鐘都完全未入題。 咩咩節目嚟㗎？ 我身上即係做咩啫？明明係你講嘅 Peter 爸爸。 所以點解第四節係最好聽嗰集咯？ 你又叫我開個頭，開個頭就係咁樣啦。你下次冇揾我開頭。 佢開 咗開波，一腳 傳俾我， 一腳橫傳。 我波都未紅一定，就即刻彈俾 Ryan， 又彈翻俾 Peter 爸爸。 好啦， 翻翻。 好啦，系认真啊，真系入题啦，开十几分钟先认真，真系攞命啫。OK，Peter 爸爸，咁就每月精点球员，咁今日你想讲边个咧？ 今日想讲边个？头先有人听第三节噶啦，有人爆响口啦。咁 唔系，我讲十万磅啫嘛，好多个十万磅。 唔系佢落个踢啫，佢都系。 当大家唔知先啦。我先讲翻下啦，即系香港嘅社会咧，好讲求程序公义噶嘛，系嘛？ 有一男嘅因素， 冇错。咁即系我哋谂下就话， 一个男子决定边个？ 我哋成日讲咩？参选权啊、备选权啊、同埋选举权啊。 系啊，系啊， 咁我哋呢个每月之星嗰个话讨论重点球员嗰个做法咧，其实 同呢 个 有冇一男？因素 咁首先咧，我哋有个咧就系参选资格咧，其实你话门槛高就得啦，门槛低又得， 都系你定啫。 系 啊，你 都系你一男子 因素定嘅啫嘛， 都系同埋你决定嘅。 唔系个门槛其实系低咧，因为一线队有25个球员啊嘛，咁有25个人可以入闸噶嘛，系嘛。 系， 但你话门槛高就得，因为你嚟去其他所有。所有唔同意見嘅，唔係冇錯，其他 嘅選 舉唔可以篩走曬 嘅。 唔係咁，我為咗咁，我下次同 Peter 爸爸對抗，我搞另一個選舉係一線隊加預備組，咁個門檻同埋入選名單會唔會多啲啊？ 咁講、okay. 完參選權啦，咁啊，梗係講嗰個選舉委員會啦，係嘛？ 係咪一男子 咯？ 選舉委員會咧， 得你一個 成員咧，係一個人嘅啫。 好嘢， 得你一個咯。 唔系，人哋有阿爷嘛，我哋有个阿爸啊嘛， 即系确保呢个确保啊，由开始 有一个一人嘅选举委员会咧，就每集咧会推荐两个人咧，就俾我哋一个小圈子嘅成员咧去 投票 投票噶。 而呢个小圈子嘅人选咧，系 就 系好浮动啊个人数， 冇错。同埋呢个小圈子，因为小圈子特色嘅就系即系唔积极啊。大家即系乜都决定晒啊， 系可以过票俾人。 咁而家嚟讲，呢个小圈子大概有15票到啦。 同埋最好笑就系呢个选举系冇截止日期，亦都冇人可以投几多票，而且最尾嗰个所谓嘅结果咧，都系 Peter 爸爸自己定嘅。 冇错， 投完之后系一男子话事啊。 系啦， 我哋今次推上咩顾问都冇。 阿爷话事，阿爷话事，最后都系。 嗱，咁讲翻个，讲翻个 话事咯。 系啦， 继续啦，继续。 讲翻。咁推啦，推水推卷推舉出嚟咧， 得 兩個候選人嘅啫嚇，一個咧就十萬磅斯扎斯尼，另一個咧就傑比斯啊。咁大家咧就個小圈子輪選， 阿伯話事之後點啊？ 唔係咁，我睇先，我有15個人有資格投票， 結果投票啦已經， 結果得6個人投票，即係好呢啲投票率好低， 四成差唔多啊！國際選舉都係四成， 係啊，差唔多，一個圈子嚟嘅，差唔多。 但系个结果亦都好出人意表，竟然系3-3打和，咁即系呢个选举又系难产咗啦。 我哋好似上次投票呢5个人都好似喺度嚟嘅，我想攞翻 一个走个走咗 啦，唔得， 3-3，结果系3-3，不记名底下3-3。 唔系啊，有记名， 有记名， 又睇到边个 like 咗噶，有记名噶。 咁冇法子啦，咁啊3-3打和之后，咁啊如果系即系阿爸决定啦，阿爸决定咗就即系今集系 搵个资料易搵啲嘅事， 咁其实就唔系嘅，呢个系表面嘅，呢个表面嘅，实际上咧就因为我已经考虑咗咧，我哋喺 daily 个贴入边咧，呢两个礼拜咧。傑比斯嘅討論咧已經非常之足夠啦， 唔係已經比呢個數據球員更加值得討論呢個， 冇錯啦，即係個民意已經好清楚啦，我哋而家開始唔需要考慮民意啦， 係啊 ，Peter 爸爸自己解讀啲民意， 喂講咁耐， 唔係 講咁耐個波功德門楣啫。 咁其实真係好明显真係冇乜嘢讲，所以先讲咁多 话。喺门口度 喺门口猜咯。 我哋有一波波落巴士，而家都仲係睇緊个场㗎咋。都未入市场啊我哋。 喂继续啦。 咁呢其实点解要讲咁多开场白呢，因为其实呢个 topic 有少少过气。因为琴日个即系主角琴日台六只蛋，咁有咩好讲咧？ 唔系 嗰六只蛋又未必全部翻去试， 暂时无视嗰六只蛋先咯。咁唯有 咁啦，正式正式啦。如果即系时间就要写翻个标题啦。个标题就吓、是：斯萨斯尼喺对曼城之比赛之前，是否英超联赛最佳龙门？ 会唔会太过长啊？ 好长、啊，我哋通常啲 topic 冇咁长。 咁即系。重點就話對曼城之前啦，咁其實就即係我手頭上有啲數據係講翻斯薩斯尼係今年頭12場英超嘅賽，咁其實頭15場都好，因為最撚尾之後嗰3場有2場係零失球啊，咁一場1比1。 之後咯， 係啦，咁首先講翻斯薩斯尼就話當然啦，今年表現有進步啦，但係首先講未講今年之前咧，講翻舊年啦，舊年其實佢踢咗25場比賽啦。咁一啲數據係非常之差勁嘅嚇，25場比賽咧得42個成功破球，咁啊失咗24球，跟住15場比賽咧就保持失球嘅比賽得10場，咁 廿七成幾八成， 低算低啦嚇，即係 即係如果與球龍門嚟講就 OK， 但即係話你與球隊 今年好似我之前睇數據，好似唔知七成幾八成，好似係。 嗯，再 好似系联赛今季联赛最高嗰个嚟。 暂时系啦，即系应该都系啦。咁就仲有一样比较差劲咧，就话即系大家成日讲佢打手锤系好差啊。咁上年咧廿五场比赛咧，系打过十四个手锤嗰阵。 寻晚 唔系所谓打手锤，打十四个 嗰个俾爷爷托嚟啦， 成功嘅手锤，总共所有嘅手锤。 我边个当讲成功噶啦？ 成功 咁另外一个就系即系出型次数，出型包括即系话，譬如后卫夹翻波俾佢一个踢翻出嚟啊，或者解围嘅次数咧有四十 次。咁扭过对方防守球员嘅次数有 冇？呢个就应该呢个归纳咗去即系失误导致失球嗰个边度啊？我估应该 都系摆翻去。失誤 失誤有三個啦，失誤導致失球有兩個。咁其實呢數據有個方法計法咧，就話即係你將啲好嘅數據，即係撲救啊、出型啊、打手除成功率咧，就同啲失敗嘅數據，譬如你失球啊，你有失誤啦、啊，同埋你出型亦都失誤嗰啲少相比，咁其實佢數據係非常之差嘅。佢成功所謂有效嘅防守有25場入面加埋有96個，但係所謂失敗嘅次數咧有29個。 呢個係上季嘅數據。 係啦，咁呢個比例係 3.45， 即成功與失敗嘅比例係 3.45。咁而家講翻另外一個即英超嘅龍門咧，就米盧列啦。 哇！即係利物浦。 冇錯，佢舊年踢咗38場。佢破球一 年未轉啊！ 打新特蘭， 新特蘭嘅時候，佢成功破球124次嘅。咁出型次數咧，成功 咧嘅質素同阿仙奴嘅質素， 當然有問題之餘，但即係 龍門嘅數據好取決於條防線嘅表現。 呢、這個一間會講啊，但即係譬如講翻米盧列，舊年佢個所謂嗰啲成功撲救啊、手錘咧打39個，成功嘅手錘打39個，咁跟住出型成功次數128次，咁當然即係你後防差咁，你出型多啦。但用翻頭先同一方法成功與失敗比例咧，佢係七㗎，即係7:1，咁即係變咗好簡單啊！即係而家揀龍門，點解拉爾走咗之後，你咪簽咗米盧列啦，係嘛？即係舊年數據靚啊嘛。相比之下， 咁真係好嘢嚟嘅。 米盧列真係好嘢嚟嘅，呢個真係。 咁啊，講完舊年啦，今年就會好啲啦。嗱，首先講翻而家我有個數據係踢到曼聯嗰場頭十二場，咁卡迪夫城啊、後城啊、愛華頓同埋琴日抹咗去嗰場唔計啦， 唔好抹出去， 要抹出嚟又 唔可以抹出，要正視嗰場， 唔係正視好， 唔係係呢個 moment 暫時唔記得咗場波。 我哋而家講嘅嘢係唔會牽涉 個數據未跟到， 唔好似啲 Gory Hunter 咁一輸就 算啦。 而嗰場波 OK， 好啊，我會人手會 mark 翻落去啊，先 OK。咁講翻啦，頭先講而家係頭十二場嘅數據啦，咁佢頭十二場咧成功破格有40個。有四十个， 十二场四十个， 旧年25场先42个。 哇，咁其实好大进步啊！ 第一成功破球已经系大幅度增加啦。咁失球咧大幅度减少啊，旧年失咗25球，今年头十场失咗10球啊。跟住另外一个比较多嘅数据咧，就话即系佢出型嘅次数，旧年出型咗25场出14次，今次咧已经有40次啦。手锤方面都有进步啊，12场已经有球。即係平均一場人大概係0.75球到啦，咁上下0.66到啦，咁比舊年嗰、那個即係一半都冇咧，係會有進步。咁用翻同樣嘅個做法，就話即係成功與失敗嘅破救啊，即係防守啦，佢今年嘅數據咧去到七㗎，係係啦，差唔多接近七㗎啦，咁呢個亦都係一個所謂好龍門嘅個標準，因為譬如今年紐亞嘅數字亦都大概係7度啦，成功破 球。咁扣翻嗰唔止六球八球波，應該都跌得好犀利下嘅。 係啊，即係依個冇計嗰六球八球啦。 係咪九球波？因為愛華頓未計㗎嘛。 愛華頓未計，未計。係 啦，咁九球波應該跌，應該可能跌翻五或者六嘅啫。 依個要再加啦。咁當然依個亦都反映頭先阿 EB 講就話。龙门个即系啲数据咧，亦反映出究竟 后 防线嘅做法系嘛？咁即系譬如你话米卢点解咁多破球，因为后防渣啊嘛，俾人禁住砌啊嘛，系嘛？咁 今年嘅龙门有好数据，其实都唔代表对波好，又系好事嚟嘅，真系。 今年佢个成功破球次数啊，啲多咗，其实主要就话即系大家都会见到就话 個防守嘅紀律性好咗，係、嘛？咁你你個隊形啊，個個合作團體精神啊，即係每個人參與防守個紀律性高咗，咁變咗今年大部分斯薩斯尼個破舊成功破舊咧，都係啲中距離或者禁區以外嘅射門，咁多相比地而舊啦。即除非好似琴晚嗰球，即係喺禁區頂空晒入人擺左擺右咁啊，唔使睇啦，係咪？ 唔好意思，我冇睇啊，我再重申一次，我係冇睇，所以我唔知佢擺左定擺右。 仰嚟仰去喺禁區度， 但佢都仰，但佢都仰唔入啦。 啊， 入最緊要，因為如果入咗嘅話，真係好大件事。如果佢慶祝嘅話咧，又俾人講啦。 唔係啊，佢慶祝反而冇乜嘢，因為本身個形象已經 插插地水啦。 係啊，即係等於艾迪巴爾而家再入阿仙奴波，我覺得 唔係啊。我已經冇嘢。你講呢樣嘢咧，我突然間諗起咧嗰撇嘢咧，有個新名啊，應該叫北韓張成澤。 點解咧？一血 你你北韓政府點形容佢啊？ 對於讀出生還要低劣啦， 係咪？咩狗都不如， 狗都不如 嘅人嘅人 間渣咗。 咁我反而真係聽你多啲喎，豬狗不如係本土化好多喎。有人性化啲 嘛？我聯想到呢個名，我聯想到。 係咯。 即係頭先講翻即係薩斯尼嗰啲數據啦。咁講返薩斯尼啲數據，頭先提家講到就話，即係佢破舊嘅成功，因為嗰啲射門啊或者攻門啊，大部分都喺禁區外。咁如果你再諗返起我哋近三場失嗰啲波呢，由愛華頓嗰場開始呢，嗰九球呢全部都喺十二碼範圍以內射嘅，除咗琴日五比二嗰球， 希古恩嗰球好似系禁区顶嘅， 唔系喺禁区入边。 禁区入边 吓，咁入边即系甩咗死。 你有冇睇噶？ 全部 有睇有。 全部都系即系喺。 我仲俾 Peter 爸爸捉我添。哇，喺度噶，鬼哥原来咁样。不过冇认到，睇下 睇 完场波。 而家网上有警察咧，睇下边个节目主持人咧有冇睇波，会集低佢啊。吓，咁所以其实真系好紧要，就话即系你龙门。点叻都冇用，即系你一定要将啲球，即系个防守纪律做得好，将所谓嘅威胁性减低。 咁会唔会亦都代表咗佢虽然喺佢自己实质数据上面系表现出佢嘅水准，但系喺佢指挥力嘅数据嘅反映佢指挥力不足嘅问题？ 数据就冇可能反映佢指挥，因为其实即系佢基本上大家都知佢冇乜指挥后防球员啦，系嘛？即系指挥都系可能梅迪沙加守禁区啊，指下或者如果有出系啊。 但系基比斯好似唔听佢指笛噶嘛，个样成日都系。 咁即系 睇个样个我嘅感觉就系、 我行我素独行侠 系啦。 基比斯我觉得佢都冇乜人会听嘅， 但系基比斯又好似唔听咁样。 发明嚟喺度好似游晒蛙式咁样咪听咯。 系啊，即系你防守你冇几耐啊，企位唔好，好简好大问题。因为主要尤其是出嚟喺阿仙奴，你手系大部分时间手死球咧，都系用即系松露 marking。 今年死球， 咁你企错位就会差。 今年死球 好咗少少，相比起之前。今年我哋相反系失啲咩波多咧？快反，因为点解失快反多咧？因为其实头先 Peter 爸爸都讲到杰比斯嗰啲问题，同埋你见到发明尼嗰扎咧，都好似自己个角色个心红咗啊，忘记咗自己本位啊，压得太前。搞到人哋一快反嘅時候，我哋後面呢加埋你體力唔夠，即係以前體力 fit 嘅時候都仲可以爆返一段返後面追，但係你而家見到後防一空咗呢，班友返唔切去，即 係 係啦，就係嗰兩三秒整到個空位，人哋啲射手就 top fit， 咪就咁搞掂。 即係呢個就係我哋自己投隊嘅踢法啦，對啲防守啊、中場嗰個即係體力要求好高咯，所以其實即係有利有弊。但頭先聽醫院講話，即係話啲失誤啊、啲扭波次數有冇講咧？咁即係冇寫啦，但就即係我哋好彩就話上次對邊隊啊？對後城係嘛？嗰、那個龍門即係。 边个派胶嗰龙？ 派胶龙系咪后城啊？ 唔系沙林顿，布鲁石系 啊，沙林顿系龙门，即系话佢同乡派胶之后，咁其实我睇到即系话即系斯扎斯尼即系扭波咧个次数咧系少咗噶，即刻减少咗噶。 唔系佢唔够胆啦， 佢寻晚走到出呢个差唔多。 大走咗出禁區攔咗阿古路定係嚟緊嗰波喎。 係啊，依啲咪好咯，但即係變咗就話冇好似以前，琴日都有球㗎，即係喺右邊就即係探慢板啊，一腳解位啊，咁踢喺側邊俾沙格拿去。 哦，沙格拿。 係啊，沙格拿 佢。 沙格拿。最狗細嗰條街先勾到波，跟住翻轉頭掘住佢啊嘛， 啤 住佢係嘛？即係呢啲係要減少咯，即係大腳清波。 諗緊喂，大佬啱啱我先傷好又又要我操得咁多，我死㗎大佬。 咁另外一樣就係可以講下一啲進步嘅數據，就話即係解圍次數用腳踢嘅解圍次數啦。咁啊，舊年咧成功率咧係即係。是点啊？每场咧， 我唔知 系只有得每场咧，只系得 数据碌， 每场只系得两球咧，系可以大脚解围，成日开三，包括开三波啊，系成功传送到俾队友接断嗰第一点嘅。啊，咁其实嗰个又即系亦都取决大家，如果谂下佢开三球又好，或者大脚勾销踢佢两边，其实我中间咧，佢基本上得两个对象踢嘅啫，一个咧就基鲁特，一个咧就沙格拿。 但阿做 rule 嘅价值咪系咁咯。 系啦，咁因为今年做 Lu 嘅 form 好咗啲啦，变咗之后今年佢 赢 咗个第一球咧，个次数咧已经提高到差唔多每场有六球咁多啦。咁、但嗰个其实主要 嗰个 credit 唔可以净系俾施食斯嚟，咁都要俾翻阿做 Lu 嘅，我觉得。因为 两样啦，咁即系你做龙门，你都要拣啱一点，你自己系有信心球员控到波，如果唔系你踢咗去唔知边个度，跟住一个反击，你咪死咯。 咁前面有得拣嘅都好似都系得基奥特多嘅。 中间咪基奥特，右边咪沙格拿咯，因为即系啊，因为譬如你出戴金顺，你斩尾戴金顺，佢都系一样，大家都知佢头有几叻噶啦。 系。 咁所以如果要一出戴金顺呢个。啲踢波次数咧，成功次数就断咗 一条路， 断一条后路啦。啊，咁其实即系数据就系大概咁多，但即系我哋都睇到就话即系真系进步系有嘅，但系即系进步嘅原因唔系完全归咎于佢自己嘅努力啦。咁个防线个 帮到好多手， 个组成啊，个团结性啊，纪律性系好重要咯。同埋佢即系仲系啦，即系譬如你见佢打手锤啊咁样。 虽然喺曼城之后讲呢句说话系有啲矛盾， 系啊。 但系你睇平均嚟讲，你睇翻个整体嚟讲系成立嘅。即系有啲人会抽证话：，哇，你琴日先输六粒，你今日讲啲咁嘅嘢。 唔系，你睇下头先有参与讨论嘅人数。有几低你知，大家唔系好认同呢啲数据啦。 唔系啊，呢一 part 系讲明系你噶嘛。咁我哋又翻东瀛游咯，好冇？ 好嘅，再拉 翻东瀛游。 唔系噶，我哋可以攞嗰个落选咗个杰比斯出嚟讲下。 杰比斯， 哇，杰比斯其实真系要讲一讲。 唔系点解唔讲杰比斯？亦都有原因嘅，因为讲开杰比斯咧，即系呢个节目咧就会 杰比斯就 会好多粗口啊，系咪会好多粗口？咁大家讲咁多粗口，大家呢个 唔系因为呢一个节目咧，由前一集开始已经决定咗唔讲粗口噶啦。虽然都系有人爆粗口， 系尽量避免讲粗口。 咁我哋而家系咪尽量开放呢段时间？本节目需要 家长指引嘅咯， 一节第四节需要家长指引。 咁你应该有啲朋友听唔到 嘅咯。系啊，要即刻熄咗佢咯，听半节咯， 即刻留翻细窝嚟。 但系即系讲完，即系斯塔斯尼今年好咗啲啦。其实即系佢要改进嘅地方都亦都好多， 系好多 系嘛？譬如琴日好似打手锤打得唔好啦， 耶托尼啦， 系嘛？即系挡波个手势唔好啦，应该挡出后边嘅挡拨翻去中间啦。 唔系呢个就要佢爸爸帮一帮手嘅，我觉得。 有关爸爸事？ 佢因为阿斯特斯尼个爸爸本身系一个门将出身，即系我觉得呢一个其实佢即系要学下。 嗱，以前咧就有报道话就系佢老豆啦，就每场咧好认真。 不过佢呢排好忙噶啦，斯特斯尼，你喺身边嗰个咁样嘅。 系，唔系以前佢就话佢老豆咧就会每场帮佢集低啲记录，同佢再 PK 一次嘅。 系 系。但即系我觉得而家应该就少啦。自从即系欧洲国家杯同老豆翻面嗰次咧，系咪之前 唔系有少许拗撬，因为又系续约问题咁。嗰時佢老豆又講嗰啲説話，令到佢話佢老豆唔代表佢， 係 之類咁嘅嘢。 大嗰啲開始係咁樣唔認老豆啦。 我哋而家感受邊度 話？ 我做定心理準備啫。 唔係女好似老豆嘅，放心啦，放心啦。 咁所以其實即係話佢係要需要一個即係頂級龍門去提點佢啲弱點。 咁你認為有邊個頂級龍門係幫到手咧？ 咁我哋嘅頂級龍門對上一個唔通係？ 唔通系阿蒙尼亚咩？系咪？ 唔系列文同斯文睇下几，即系经常都喺训练上出现。 嗱你， 但系阿 Tony Robles 就好似唔系几中意佢哋两个牵涉喺训练嘅层面上边。 咁当然啦，你即系级数高过系几多啊 ？Tony Robles 踢咩队我都唔知。 之前係踢英甲啊， 咁咪係咯， 橋啊嗰對唔知乜鬼嘢， 係嘛？即係當然啦，即係你話踢波踢得好同教得好，可能唔即係唔係成正比嘅。但係個問題就話、是，即係嗰個喺高水平比賽嘅經驗啊，係好緊要啊。即係佢譬如斯扎斯尼，佢出營十二碼，即係擋單刀咧，犯十二碼嘅記錄咧，佢嘅次數咧，可能係有五成機會咁多。譬如琴日兩， 琴日加咗一啦， 係啦，琴日已經又加咗一啦，係嘛？嗰、那個位置其實佢唔落腳，即係星星破球咧， 到啦，其實 嗰、那個角度好窄嘅，係嘛？ 琴日嗰 佢係好似 之過曬，跟住勾， 係啊， 跟住先勾到嘅。 係啊，佢過曬伸只腳出嚟啊嘛，咁人哋擺只腳內咯， 米蘭已經過曬㗎啦。跳起嗰下唔知點樣勾到， 稍微有腦嘅踢法嘅邊鋒又好前鋒好啊，見到你大字形星星出嚟伸只腳啦， 我都放只腳落， 我都擺只腳落你度啦，係嘛？所以其實依個踢法開始咧，對呢啲咁嘅狡猾前鋒係唔好。 又令我諗起查馬克， 係嘛？ 查馬克即係 如果嗰個係查馬克嘅話， 你死咗十世 應該。 即係尤其是譬如係嗰琴日嗰刻係94分鐘。 嗯、 我咪就算俾你叻啲，你咪拐过我，扣过我先射空门咯。你咁叻 打埋， 你使乜要出埋只脚出嚟咧？ 梅利萨卡都开始封咗近柱位。 所以呢个就系要进步嘅问题咯。佢即系出到嗰个位咧，佢就指定动作咧，伸开只脚，踢多踢唔到就好彩。 开波前拉定筋嘅人哋， 94分钟攞拉筋， 唔系开定开波之前拉定筋预备呢下嘅可能。 预备等咗94分钟都要使出嚟。 我唔明白点解一个球员热身要处心积虑为咗做下咁嘅动作，我唔明白。同埋点解有拉屎先 end pose 呢个？又系凭感觉做事啊你，又开始嚟啊你， 系咪凭感觉？ 即系佢，仲有咧好多时咧。如果我印象中冇记错啊，即系凭感觉，我凭记忆啦，咪感觉啦。佢失十二码咧，都喺右手边，右手位，自己右手防线位嗰、那个 K 角位伸只脚出去踢啲嘅。 嗯，即系几球都系以你嘅印象。 过去最近四球都系 咧。哇！我真系数唔到最近呢四球输十二码系几时，我真系唔记得啊！啫，琴日一球，跟住。 即系佢自己啊，即系当然啦，即系唔计啊高斯仔死伸只脚，高斯仔伸只脚多数系左手边。 高斯仔输十二码就预咗会有发生嘅，因为佢嗰种踢法真系中就好靓，唔中就濑嘢，系嗰种嚟噶啦，就预咗噶啦。 所以咧，即系呢个即系传闻10万磅嘅球员，其实即系个身价大家都， 我觉得比贵咗嘅， 比贵咗嘅， 8万磅到啦。 因为你即系如果大家除一除佢，应该系96000几磅一个月，一个礼拜，实在太过分啦。 嗰啲婆乸，唔系咁， 米卢系八， 唔系好关，呢个好关键嘅，好关键。 米卢系6万定8万啊？ 即系而家另外， 真系唔该晒。 即系而家另外一个传闻咧，就话即系阿曼城咧吓会出10万零5000磅咧，系添加。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咧，一個唔覺意咧，佢變咗全英超第二高薪價門將。 唔係講笑喎，卡斯拿斯呢排都啲西班牙全部好中意佢嚟阿仙奴咁好似。 唔係主要就係話，即係卡斯拿斯因為佢女朋友問題，搞到佢從所有傳媒咧反曬面啦，咁所以即係傳媒 被走 一致。 所以阿仙奴有個傳媒中心 即係一致咧， 踢出去。女友進駐啊！ 聽翻上集特別版。又系要拉翻嚟嗰 啲话，唔系噶，都有个传闻就话卡斯拿斯好决定咗系即系冬季你要加盟阿仙奴啊嘛。 哦， 系啊， 点会俾20万磅 即系 支援？ 我唯一觉得就话，你个咁渣嘅轮都96000磅，咁我断估都12万磅啦啩。 我真系觉得云家好狗啊！呢招就系先氹咗阿萨斯嚟做嗰张药先，再买个卡斯拿先。 但系 点多啊？九咩？九万几磅啊？ 摆20几万，摆成20万磅喺两个龙门身上，仲要系一个打后备嘅，唔系好符合云家嘅原则。 咁所以从此即系证明咗卡斯拿斯。嚟阿仙奴根本即系逆天方夜 谭。最拉拉去讲最新消息 ，BBC Sports 就朗尼咧 同曼 正式加盟啦， 新合约咧就可能开始倾啦。啱啱真系一分钟之前最新消息啫。 哇！但好似一日之前，一日之前话 佢咧就唔使与朗尼粉啦。 一日之前先好似话朗尼话唔打算续约噶。 系啊，但而家话我准备开启啦。 哦 ，BBC 就可以信一信先啦。 即系唔续约都要开计倾嘅。 要倾一倾咯，倾一倾啦，系咯。 咦，咁另外嗰个人咧？ 另外边个啊？哦，即系诈病嗰个。 唔出唔到嗰个人咧？ 出唔到嗰个 有冇消息啊？ 开国球受伤， 开国球受伤，因为佢之前冇做拉筋。 唔知啊，有报道话佢开国球受伤咯。 开国球受伤， 唔系啊？喂，讲真啊，以曼联而家睇嚟，开国球其实唔应该佢，我觉得。 唔系，开右边好似系佢噶嘛？ 嘥咗啲啦，嘥咗啲啦。 咁啊，冇所谓噶。 有咩唔係冇所謂嘅曼聯而家咁慘啊 ？Dias 有嘢講啊嘛？ 唔係曼聯咧個右腦嘅， 坐埋過嚟講啦。 曼聯嘅右腦角球咧，佢之前係一向都係強調用一個左腳嘅球員去開嘅。咁而雲佩斯一向之前喺阿仙奴都係右角球係雲佩斯主罰噶嘛。咁所以 難講以前。 唔係，曼聯仲有邊個係左腳球員咧？ 傑斯啊，讚奴沙啊， 咁咪咯，有讚神 得 唔得？ 讚奴沙要留喺禁區度暴死雞嘅。 哦，讚神要射遠射。 咁所以雲佩斯嗰個問題咧，其實佢大臂拉親咧都唔係罕見嘅啦。佢之前鼠係跟傷過咧，其實大臂嗰個問題佢係長期都有嘅，所以唔會 expect 佢今季可以踢到啲咩波咯。講完。 嗱嗱嗱， 點解突然間一個 掌聲先？ 幾好。 喂，即係 做功課。 唔 係，一個萬迷。 一樣嘢，我哋雖然抽好多萬年水。但係我哋個節目係容納一啲曼聯球 聲音 嘅， 唔係我哋 記住曼聯球迷， 我哋應該好驚嘆嘅， 唔係曼聯 嘅在座咧咁多阿仙奴球迷咧，對依個球員嘅理解咧，都唔及一個曼聯嘅球迷嘅理解咁深啊！ 又係喎， 咁佢過去嗰七八年喺阿仙奴做乜？ 我真係冇咩考究過，唔係唔好話七八年， 我哋 因為佢踢咗一兩年嘅啫， 我哋 上嚟係兩年， 我哋係冇記住， 所以咧佢喺 受傷嘅時候 年紀咧差唔多夠期㗎啦， 係啊，都夠㗎啦，都應該可以係時候啊，刮靴啊，應該。安享晚年啦！连 DS 都话断脚系阴功啊！ 啊，真系呢集点子兵兵好正，真系嗱，而家数翻啲内容啊，真系。 我几时下场主场对曼联啫？ 咩？二月十二号嘛？ 二月十二号啊？哦，我哋之前定之后再请阿 DS 上嚟啊？ 或者嗰日可以一起做个 live show 啊， 三点几喎， 唔系都系而家唔开呢啲期票啦，算啦， 又唔好乱嚟啊！ 你攞我哋啲时间嚟谂去开期票啊， 先算啦， 乱咁开嚟 嘅，因为找数好辛苦噶，系我哋找数辛苦，呢啲找数唔辛苦啊！ 你知唔知最惨啊？最时唔系点子冰冰 mix 曼联新闻，系仲可能要 mix 埋反曼大联盟三个 围攻， 你明唔明啊？到时系唔会够威用，同埋的中系控制唔到啲声量。 咁咪改咯，改节目名咯，叫天下为公咯。 天下为公。 到时系会好恐怖啊！你听一听，嗱，我哋呢个节目已经嘈到咁啦，又离题到咁啦，加埋反曼大联盟，再加埋新闻两个喺度对抗。是一个咩节目啊？ 非常 算啦，反曼同呢个曼联新闻一齐对抗， 系好恐怖嘅一件事。 我哋无谓再插只脚落去。 唔系咁，大家即系广大香港球迷都等候呢日好耐噶啦。 我啊唔等候呢日，我等候呢一日之后，有人会 book 巴士，跟住 United， 系即系话事话。 唔係啊，琴日都有啲人 斯維斯達啊嘛，Legend 斯維斯達，但我心諗佢係阿仙奴嘅 Legend 嘅垃圾啊！ 唔係啊，琴日我見 唔係你當史基拉斯死㗎。 系喎， 你个时间先死噶， 咁咪仲有丝巾喎，咁计法噶。 但大家留意，呢三个球员都系 十八号，都系十八号，因为呢个 今年十八好似空咗。 冇错，冇错， 咁就嚟真系，哇！ 唔好乱嚟啊！ 仲记唔记得以前嗰个卢兹尼系咪十八号啊？ 卢 兹，好似。 仲有一个即系史迪彭洛夫斯基系嘛？ 哇！全部人 即系阿仙奴最出名嗰啲几个中 坚。五号嗰站咁咪而家加咗。 炸弹人， 喂，问下袁先生会唔会？ 我哋后，我哋 袁先生自称自己七十。 年代尾八十年代開始追阿仙奴噶嘛。 咪住，唔好有一個挑戰嘅意味去問。 唔係，我問下先。 我誠意地希望袁先生，如果你 解答我你嘅問題， 解答可唔可以幫一幫手？我求下你幫手。 十八號的傳奇， 十八號的傳奇。 我真係想了解一下，其實呢個唔係講笑，因為我對於阿仙奴嘅了解比較淺啦，因為始終都 係十八號炸彈傳奇， 年紀大啊。 係啦，冇辦法，即係始終歷練唔夠，所以真係多多得罪嘅。咁嚟緊好啦，節目就完啦。咁就要係啊！你仲想講咩 ？Philip 爸爸定繼續？ 冇啦， 有冇嘢講？ 選舉結束啦。 唔係，我覺得好頭好尾嘅，拉線吹翻五分鐘東瀛遊嘅。咁包翻成個節目好似好啲啊！ 得翻呢個有色唔識 咯。喂，好啊，你啊！ 喂，唔係有啲手唔係手信有啲黃頁嘅咩？ 四啊四啊！ 手信有啲黃頁。 係喎，應該喺人日本啲電話亭有好多好嘢。 咪係咯， 冇喎，冇行過啲電話亭， 冇留意電話亭喎， 冇留意電話亭喎。 佢又唔係超人，唔使入電話亭變身。但你啲黃頁手信冇理由唔帶啫。 我哋嗰啲有食唔食唔係呢啲。係 喎，冇手信喎。 我唯有 冇手信喎。 咁電話亭都可以做好多嘢㗎，小朋友。 好抱歉咁講，我今次冇攞盒手信翻嚟塞住大家把口。 電話亭上邊係露天，下邊睇唔到㗎嘛，小朋友。 喂，冇手信啊！我哋下次人攞盒翻嚟。 唔係，我想問有邊個會特登入個電話亭度食嘢？ 粉哥，你有冇試過啊？ 冇。 咁粉哥，你係咪仲有咩有食唔食嘅嘢想講？ 冇啊， 真係冇啦嘛。 喂，快熱翻嚟啊！ 喺有食唔食貼啲相出嚟咯，仲有一兩張。 嗱，大家應承咗啦。 應該仲有兩餐冇貼出嚟嘅嘢食，就應該係。 你會唔會有啲私人嘢喺裏邊先？ 冇。 哦，得啦咁。 係啦。 好，咁完節目咁就都要講埋啦。下個禮拜如果的總有時間翻嚟， 就應該會見到個特別版嘅。 應該會有一集點？ 你有寫張期票俾阿的總 嘅。 系啦，写张期票俾的总。 系啊，系上集已经讲到，大家预咗冇先，因为原因上集讲咗噶啦。 得啦，你唔好再俾压力人啦，你最叻。 系啦，唔系俾压力啊，抽水啊，抽我的总水啊。 喂，我唔够胆啊，随时冇米开，大佬。你而唔好乱嚟啊，大佬。O K。 最后 up 嗰啲咩？你自己知啊。 系啊，永远 系齐收工啊嘛。 唔系，我唔介意继续吹落去啊，讲真，因为个节目都 咁攞件 嘢 先出嚟咯，攞件。 繼續吹落去啫嘛 ，OK， 好啦，咁就大家口水乾啦，真係要休息一下一個月先啦。咁下個月翻嚟就正常版啦。咁有冇特別版呢？ 又嚟， 就到時先算。不過而家呢，我就唔想完節目住，因為我哋而家啱啱睇緊新聞，就睇緊琴日輸波嗰場。 哇！哇，好出名嘅， 見到 哇，入波， 真係冇得頂。 即刻整， 唔係欣賞下對手點攻先。公司仔走甩咗啦，呢球第二球啦。我而家可以睇曼城嗰場，講曼城嗰場啦。 睇到而家先。 第三場。哇！ 一射，靴過去費蘭顛奴。 喺十八碼前面三碼冇人嘅。 好，跟住我3-2。 和仔。 哇！一踢過， 呢球靚波， 和仔再踢埋位。 哇！即刻阿迪仲即刻打一彈。 哇！甩過個兩米高嘅人啊！ 望門輕嘆啊！ 好彩佢唔係遊龍啫，唔係 嗱，你睇下華美倫去邊度？華美倫去咗邊度？ 啲後防全部睇波咯。 好啦， 琴晚係個個後防都喺度睇波喎，琴晚。 係咪拿斯你傳出去？哦，費蘭呢個吸，跟住拖過去，5-2，87分鐘。 88分鐘。 喂，嗱，就係薩斯尼啦，邊度慢慢又可以兜翻出嚟？ 就係嗰球， 右手邊角啦， 佢又係喺度， 同埋佢角 喺度飛， 但係好似冇接球， 好似冇一回 事。左扭右 好啦，我哋終於可以開始講曼城嗰場 啦。好似冇一回事，沙卡個頭喎。 我哋由第一開始講起。 我哋又翻返去第二節先。好啦，唔玩啦，真係。OK， 好，最尾完節目，多謝大家聽先， 拜拜， 拜拜。 有嘢同我哋講，記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